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叶林叶。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主任老精明了，但凡有人跟他打电话请假，班主任经常就说编你接着编，弄得请假都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了。记得有一次呢，我实在是不想去上学了，我就打电话跟班主任说，老师，我要在家帮外婆编20个筐，现在才编不到一半，你看怎么办呢？班主任说，编你接着编。我说好嘞，然后就把电话挂了。哇，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 九六九听资讯，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的智能旅客安检系统亮相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旅客过检时，系统将对其进行身份识别和身份信息绑定。2018年第二季度，我国居民整体出游意愿为84.8%，预计5.1、端午等两个春季假期，全国有望共接待国内游客3.39亿人次。法国食品监测局近日查出一小批含大肠杆菌肉饼，超市发出召回食品通知，目前来看无人中毒。据外媒报道，世界上首家建在国际空间站的酒店计划于2022年开业，酒店面积为42平方米，可同时容纳4名住客和2名机组人员。截至2017年年底，北京轨道交通运营线网总长度位列全国第二，但年客运量居全国首位。经过3个月的试运行，日前北京市首家集居家养老与社区残住服务于一体的亚运村街道温馨住残养老驿站正式挂牌运营。歌手周杰伦地表最强世界巡回演唱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在悉尼演唱会上依然一票难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这首歌作为电影《海上花》的主题曲，使用经典的长短句，带着十分古典的意味。据说这首歌的作曲灵感来源于维多利亚的海港，旋律就像波浪一样柔美，一起来听一下吧。 想你的美丽，我的平凡，一次

但是这个卡呢也怕被找到呀。 哎， 他在家里面观察了一圈，发现好像藏客厅的吊灯里面是个好主意，一般谁也不会想到上吊灯里面找嘛。结果晚上一回来，他老婆一开灯，一个卡的小影子就华丽丽的浮现出来了呢。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我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全国共接待国内旅游总人数1.01亿人次，同比增长8.3%，实现旅游收入420亿元，同比增长8.0%。河北省教育厅近日下通知，未经社区市教育局批准，公办高中不得跨县域招生；未经省教育厅批准，公办高中不得跨市域招生。近日，社交媒体脸书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宣布，为了保护个人资料免遭费利用，脸书用户将不得不付费。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近日发布公告，提醒在印尼中国公民谨慎购买及饮用酒精饮品。今天起，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进行轮换，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4和9、5和0、1和6、2和7、3和8。为了备战冬奥会，2018年首都体育学院将招收新闻学、体育竞技与管理等专业学生，并增加200个体育教育专业师范生名额，为北京市储备体育师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向明天。

一句一句的发问都是女人对爱的疑惑。陈淑桦的演唱不是柔情的甜美的，而是带着一种坚定的力量，就好像有力的在发问，谁会懂。 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此际今朝。苍天笑， 山西相前，谁负谁胜出天之险，东山是烟雨烟，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变，清风还剩了一襟晚照，苍生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笑。

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今后两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无明显的降水，气温将逐步的回升。中东部多数地区今天的最高气温将超过20度。七号，全国铁路迎来清明返程的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369万人次。民政部呢发布了数据，清明小长假，全国180个祭扫观察点共接待祭扫群众约972万人次，疏导车辆约132万台次，较去年平均大幅下降。生态环境部日前表示，将再用3年左右完成第二轮中央环保督查全覆盖，并加大约谈力度。快手平台最近发布整改措施，年近未满18岁的用户开通直播权限，将审核团队从2000人扩大至5000人。国家癌症中心发布报告显示，我国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在40岁以后开始快速升高。 爱你。 安妮来自王杰，这首歌是他自己真实的经历，一个后来离开了那座城市，也离开了这个世界的女孩。关于情感，我们在最初的时候带有冲动和热血，却得不到想要的结果，而在后续变得理智起来以后，却反而知道如何得到想要的感情。说起来其实讽刺的是，感情原来需要理智来对待，可能这也是成熟和成熟之所以让自己觉得讨厌的原因。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张宇，雨一直下，在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感情的话题。微信订阅平台搜索经典九六九，在听歌的同时随时与我互动。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觉得有点累，我想我缺少安慰，我的生活如此乏味，生命像花一样枯萎，我整夜不能睡，可能是因为夜喝咖啡，如果是因为没有人陪，我愿意敞开心扉。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后忘了我是谁。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伦，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它可以造成很多的车辆故障，比如是发动机的抖动、动力不足、加速不顺、油耗升高等等等等。如今因燃油质量问题而引发的发动机积碳的堆积、尾气超标、发动机频发突发故障等现象困扰着很多车主，尤其是高压缩比、高转速、大排量的发动机更是深受其害。那么应该如何清理积碳呢？首先取下节气门，用清洗剂进行清理，然后用干布擦干再装上即可。一般来说10000公里左右清理一次节气门。有人说清理积碳这样确实增加了进气的速度、进气量，车辆的加速以及动力确实得到了一个不小的提升，但还有一朋友反映清完积碳之后车却更难开了，那是为什么呢？很多时候由于车主不懂，长期未清理车辆积碳，然后清理出来的积碳都从排气管里排出， 但是在排出的时候被三元催化器截住，造成堵塞，导致了汽油滤堵塞，此时更换汽油滤即可。定期清理积碳有哪些好处呢？首先是能够有效清洁和疏通喷油嘴的胶质和积碳，保持燃油系统的清洁，还能清洁废气循环系统，降低废气排放，节省燃油，从而有效地保护氧传感器和三元催化转换装置，还能够有助于防止因胶质积碳引发的爆震、怠速不稳、加速不良等症状。消除气门座的积碳，润滑气门与气门导管，改善密封，恢复缸压，提高动力。定期的清理积碳，能够清除燃烧室的积碳，清除燃烧室的积碳，润滑气缸上部的区域，减少活塞环的磨损，延长蛇寿命。周五飞扬建议您定期清理积碳，既科学又经济，适时清理最佳。喷油嘴进气道三元催化，每3万公里左右清洗一次即可。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望你会知，可知道我的心。